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29集《瑞王邻居》三。那人进了屋，反手关了窗，悠然自得的像是自己家后院似的。他这回没有戴面具，一张英俊美貌的脸就那么大喇喇地露在灯火之下，勾人的要命。可是沈妙只想将他拖出去砍了。 普天之下现在只有你能叫我小子。 谢景行随手扯过一张椅子，在沈妙榻前不远坐下，笑得云淡风轻。 世上只有你一个人的殊荣。 他个子高，坐下去竟然也比沈妙高了不少，气势上真是一点也不肯放松。沈妙冷眼瞧他。瑞王每日闲得很，从眼镜巷到这儿的路也是熟门熟路啊。 简单。 谢景行指着下巴。 眼镜巷到这里的宅子我都买了下来，你现在住的宅子隔壁也是我的院子，远亲睦邻，所以本王来拜会。 沈庙倒抽一口凉气，眼镜巷离沈宅虽然也近，可是到底还有一些路的。谢景行把从眼镜巷到沈宅之间所有的宅子都买了下来，岂不是这城南大半个地方都是他自家的院子？沈宅隔壁的院子也被谢景行买了下来，他有银子也不是这么花的吧？他是把大梁朝的国库都带在身上了吗？他这么挥金如土，大梁的永乐帝知道吗？待看到谢景行面上散漫的笑容时，沈妙又气不打一处来。谢景行好不要脸，说什么远亲睦邻，哪里有人拜会邻居挑在这半夜三更的？不给帖子就这么不请自来？大梁的皇室都这么没有规矩的吗？ 你瞧着不大高兴。 谢景行饶有兴致地看着他说道， 有什么难处可以告诉哥哥我，瑞王的身份还是能帮得上忙的，看在旧相识的份儿。 沈妙白了他一眼，他是越来越摸不清谢景行到底想干什么了。谢景行的话倒是提醒了他，想到今日在风仙当铺与季雨书说的话，沈妙忽而起了几分心思，故意问道，谢景行，临安侯府的方式你怎么看？临安侯府的方式，谢长昭和谢长武的生母，当初玉清公主的死与方氏多多少少有些关系，谁都知道玉清公主是谢景行不能提的话，沈妙就偏偏提了。谢景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 想套我的话？ 你肯说吗？ 告诉你也无妨。 谢景行懒洋洋地说道， 在我眼里蝼蚁不如。 你为什么不杀了他报仇呢？沈妙瞧着他问道。谢景行眯了眯眼，他盯着沈妙看了一会儿，突然笑起来，声音如春日里埋下冬日里才挖出的桃花酿，带着春风般令人沉醉的醇厚，却又如冬日般凛冽的令人清醒。他道， 沈妙，你在担心沈信变成第二个谢顶？ 不错，若是我处于你的位置，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复仇的，杀了方氏，再杀了他的两个儿子，这才算是报仇，才算不白活了一遭。他说的凉薄，仿佛丝毫不觉得自己说的话有多么的狠辣。谢景行闻言倒也没有惊讶，只是笑了一声，仿佛在笑他的天真。谢景行说道， 不杀方氏只是不屑，也怕麻烦，谢顶和玉清公主与我没有半分关系，我为什么要复仇？ 沈妙一愣，谢顶和谢景行不是父子，沈妙之前听谢景行说过了，也不觉得惊讶。可是，怎么连玉清公主也和谢景行没有半分关系？ 谢景行身上流着的血不是谢典和玉清公主的，那么他怎么成了谢家的嫡子了？沈妙心中一动，想到了什么，问谢景行，那玉清公主的儿子 死了？ 谢景行淡声道。 出生就死了。 出生就死了，可是在那之后并未听到半点风声，想来谢景行在那个时候就被塞了过去，来了一遭偷龙转凤，竟是无人发现，只怕玉清公主自己都不晓得。 谢鼎的儿子要是活着，活不过三岁就会夭折。 谢景行无所谓地说道。 因为是我，方氏才不敢下手，因为…… 他笑得有些邪气。 那些派来的人都会莫名其妙地消失。 沈妙恍然大悟，他就说嘛，方氏既然之前能逼得玉清公主形容狼狈，甚至最后如花般凋零，定是个有手段有野心的，这样的人到最后怎么会深居简出这般安然，还让谢景行平安无事地长到这么大？原来是下下策，派出去的人总会莫名消失，方氏自己只怕也觉得邪门，这才退而求其次。至于那些人为什么会消失，既然谢景行是梁朝的瑞王，身边随处跟着些有本事的人，对付个宅门里的方氏应当是绰绰有余了。沈妙心中原先有些不明白的地方此刻豁然开朗，倒是忘记之前的那些糟心事儿了。谢景行低头瞧了他一眼，说道， 你也不必担心，沈信和谢鼎不同。 我和你也不同。谢景行微怔，只听沈妙继续道，你是不屑也没有必要，我却不同。如果有人像方氏一样动摇我的家，我就会不惜一切力量让他自食恶果。倘若有像方氏那样居心不良的人企图破坏，我就将他里里外外撕得粉碎，拖到乱葬岗上喂狗。说到最后，他低下头去，眸中却有别的情绪汹涌，却觉得头上一沉，谢景行一只手按在他的脑袋上，说道， 有那种人告诉我就是了，远亲穆林，我替你杀了他，不留后患。 沈妙甩开他的手，谢景行含笑看着他，他神情散漫，说的话带着玩笑口吻，似乎是随口一说，然而一双眼睛里却仿佛是认真的。谢景行想杀人，杀个方氏这种程度的人的确是轻而易举的事，杀人这种事我自己也行， 不到最后一刻自己出手可不是什么好气，你若实在过意不去，送我个东西算作酬劳也行。 沈妙讽刺道，瑞王殿下金尊玉贵，我可付不起乡情的银子。 让你两成。 谢景行一笑，他站起身踱步走到桌前，那里方才被沈妙摊开的罗玲送的手帕四四方方地躺着，谢景行随手拿起放到鼻尖一嗅，挑眉道， 嗯，香气虽烈，本王家养的狗最近睡不好，凑合着用也不错。 不等沈妙说话，谢景行就将帕子收入袖中， 这个算酬劳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